据南朝鲜的京乡新闻11月3号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朴总统若不立即撤销防弹改革就决心下台》的社论。社论指出，对于朴槿惠重新指名国务总理，青瓦台做种种解释，但是在野党异口同声的主张说要撤销内阁改组，而且连执政党也指责说是单方面的内阁改组活动。这天，南朝鲜的同胞报也发表了一篇社论，表示反对朴槿惠指名国务总理。另外，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11月1号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把实施巫婆政治的朴槿惠拉到民众的被告席》的评论。